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11:15，立新给您说新闻。不仅防疫要精准，而且生活也谨慎啊！防疫精准，这说的是管理部门。哎，而且要有一定的持续性。考虑到持续性，这个管理的尺度要把握好，别这儿松一阵紧一阵，紧一阵慢一阵，啊，紧紧慢慢又一阵。那么生活谨慎呢，这就说的是咱们了啊。到什么时候啊，是这个确实生活环境安全啊，就是有这个疫情啊病例之类的可控啊，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。但是呢，不能由着性的消费它。哎，其实呢，昨天说过关于防疫这个事情，咱们啊有事儿一定跟大家及时的交代。没什么大事儿呢，哎，也不能这个就是跟这儿吆喝，哎呀，颠过来倒过去，颠三倒四啊，一遍一遍的说，容易增加同志们的紧张情绪，过度紧张对防疫也不好啊。但是生活当中这个谨慎呢，指的是自觉的防护意识，说这人，哎呀，他这个感染了，你甭管什么病，这都值得同情。没有说得病，哎呀呵，遭人嫌弃，这不对啊。这个咱说清楚，打一开始就这么说的，不能拿这个疫情当中的病例，哎，对人家进行网络暴力，各种的指摘，背后念烟啊，哟呵，说三道四的，哎呀，怎么能这个那个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哎，这种情绪到什么时候都不对。哎，啊，您多老的北京啊都不该这样啊。当然咱也不这样，是吧，就这么说。但是呢，这个病例一旦确诊，咱得是不是得总结总结啊，这里头有教训，是不是什么什么啊关口上没太注意，那么大的菜市场啊，怎么单您这个啊咳嗽上了呢？哦，哪个菜市场啊，就说呀，咱就说这事儿。这一了解，哎，有这样的，有这样的，反正啊具体不说了啊，有那样的没戴口罩的。哎，一了解说那这个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，我那个摘口罩了。哎，你看看，那边上这几位呢，他没摘，可能就没事儿。啊，有这个寸劲儿，这不叫寸劲儿，啊，有，但是有些事儿，嗨，也是啊，也这玩意儿他难为人家，啊，怎么难为你？他怎么着？他这个业务，他办这个业务啊，这个项目，他不摘口罩不成。是吗？啊哟，这必须的，而且得近距离的才能完成。什么呢？打嘴仗。哎，那位说哪有这事儿啊？当然是个别的啊，个别的个案。但是虽说是个案，一样它是有教训的。 是吗？啊，外地某个地方。哎呀，您说这个事儿啊，这啥事儿来？这是啊，我惹谁了？我找谁惹谁了？啊，我不得吵架吗？啊，一耳了然，一耳了然，对，一听了然啊，说是有一位高大娘，她呀69了，奔70了，现在医院躺着呢，啊，倒还好，大夫什么的紧着给啊救治吧，哎哎哎，还好，嗯嗯，但是人家这个问他呀，说那个大娘啊，那是咋着嘞？啊，你是咋着这个传染这个病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知不道这个事儿啊，我这事儿闹了，这你说我这干啥了？我这是，啊，我也没有出国了，啊，外地我也没去了，我就是跟这个街坊四邻呐啊吵架拌嘴干仗来，他跟人吵架来着。他跟谁吵架呢？他跟街坊啊，说是因为琐事啊，跟这个街坊确诊病例，就那位啊确诊了啊。当然他们这个吵架应该是确诊之前，你甭管之前之后，应该之前确诊了，那他就出不来了啊，人就直接就送医院了。哎，对，应该是确诊之前。高大娘呵，为点小事儿，哎呀，街坊四邻这么点小事儿，你一看看这火可是压不住啊，哎呀，攒不住的暴脾气啊，呵，这家伙啊，边上人家有街坊还劝呢，是啊，啊，您这个是虎您得卧着啊，是龙您得盘着，你看这个看节儿上，您这是何必，少来这套，我是谁呀？高大娘一辈子豪横惯了，眼睛里不揉沙子，想至在此处他老人家电不灵腰，噌一个箭步就跳到那个啊，就那位确诊病例跟前，啪一抬手摘下口罩，呵，这嘴一张，哇，各种的这个上不得台面，这文言文就来了，哎，文言文啊，上不得台面，这个文言文，好家伙，哗，吵了十多分钟，好家伙，哎呀，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嘿，哎呀，这家伙啊，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嚯，哎呀，大吼一声绑帐外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，哦，这一套一套的，好家伙，这高大娘，哎，然后呢，然后那没说吗，确诊了，哎呀哎呀，你想他跟人家吵架，对方能不还嘴吗？他摘口罩，对方那得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好家伙，哎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提枪上马，呵，一哨人马杀出辕门之外，大战300回合，十几分钟。说实话吧，要按现在德尔塔这传播速度，用不了那么长时间。你就说这个事儿啊，你就说嘛，生活当中当然这个是少，是很少的事情，但是你这个是不是说明点问题啊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这个有那种爱好，哦，啊，爱好吵架，不是，嗨，广东广州这当然不是跟这个肺炎啊，跟这新冠肺炎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也有一个提醒的意义。有一位林姑娘，啊，有一位林妹妹，啊，林妹妹不是，就是她姓林啊。你看林姑娘最近住院了。住医院了，哎呦，这个人家医院啊，这待遇很高。说实话啊，一般人这他住那地方，一般人都进不去。您就是要求，哎呦呵，呦不行，咱们走后门。哎，不，嗨，走后门干嘛？这托人找关系，哟，找那个主任，啊，传染科的主任。那个不行啊，人家不会通融的啊，那位讲原则， 啊，那位懂科学，那位业务好。甭管找谁吧，找谁都不让您住那个地方，是吗？啊，哟，就是专门给这林姑娘安排的，待遇高，是吗？这地方叫 ICU。 哎呀哈，你说这不能随便去，可说呢。这多重的病，这姑娘多大呀？不到三十，年纪轻轻怎么能够这样呢？嗨，哦，可能是熬夜熬的。哎，这现在年轻人呢，这个压力大啊，工作也忙，是吧？他可能他熬夜啊，或者是怎么着啊，什么什么996啊，是啊什么之类的。不，没有。这一问大夫，一问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他这个病啊还挺重，说实话不重进不了 ICU。刚进医院的时候没看出来，这一检查可不得了，多脏器出现衰竭，大夫确诊了，你这叫爆发性糖尿病。糖尿病啊，而且是爆发性的，就是突然之间。糖尿病他渐渐的发现，哎，这人这个是啊，有些症状啊，到这医院，哎呦，不行，叫渴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太懂这个啊，或者怎么着吧，什么什么三多一少吧，我不知道，不太了解啊，这说错了，大家伙这个给纠正啊，对，我也纠正，啊，这不是闹着玩的啊，对，当然您就是有哪儿不合适，也不能到我这儿瞧病来，虽然我姓张啊，单说这位林姑娘，不扯闲篇啊，单说林姑娘。林姑娘是爆发性糖尿病，这个情况很危重，所以她才进了 ICU。 进去之后大夫就问她，你怎么得的呀？我哪知道啊，得问您呢。大夫说，我看的都是指标，你这指标不正常，但是你这个什么病因不知道。哎，你是不是爱吃甜的呀？一般。哦，你这个因广州嘛，他那粤菜呀，啊，哦，你可能是不是这个吃的油腻一点？没有，煲汤来着，没有，吃的喝的都，哎，你要说喝的，我有一样嗜好，别的都好说，哎，我就是爱喝这个奶茶。你等一下，奶茶不是？您把这口倒过来，喝的是什么？他爱喝奶茶，而且是珍珠奶茶，就那里头啊。那不是珍珠啊，对，他那什么东西，那个球啊，小球球，哎，在那茶杯里头啊，奶茶嘛，搁点奶啊，搁点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啊，对，给你兑点这个，兑点那个啊，就是约等于他们广州人爱喝的这个南方豆汁儿，啊，是啊，哎，林姑娘就好这口，而且特别是那个带着珍珠的奶茶，那个他一边喝一边玩，是吗？拿那管往里头吹。那说行了，别吹了，好，撒一桌子啊，那还能吃吗？不说那个，就是爱喝这个，好这口，一天到晚就喝它。好家伙，喝的太多了。你要说啊，隔三差五你喝那么一杯也不要紧，他天天喝不说，而且有时候一天能喝十几杯。大夫说行嘞，破了案了，就是这您这个奶茶闹的。这不怨人家奶茶，怨你。你瞧，就说这个事儿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这喝个茶，喝好，好家伙，哎呦，能喝的都贫了血。不能吧？这茶，这人家说中国这茶了不得，这是一种文明的象征，推动世界文明进步。哎，打这一带一路这儿说的。一带一路，想当年，我说您听听，再想当初，这当中一个重要的联系东西方文明的纽带，就是这茶叶的贸易。您想想看，这茶叶如果对人有害，它能火成这样吗？是不是啊？好家伙，那会儿就是咱们这个啊，倒腾这茶叶，倒腾啊，贸易嘛，可不是倒腾吗？倒腾这茶叶，好家伙，那白银火。正嗨了，对，那是过去啊，现在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茶叶啊，这个哎，外国也有红茶什么之类的，中国也有啊，这个好东西啊。结果呢，好，王大爷喝贫血了，没听说过，可说呢，65岁，湖南长沙王大爷，哎呀，感觉这最近又哪儿都不舒服，好， 出去之后还跟人家聊天，聊着好好的，往起一站，脑袋嗡，好家伙，瞬间，哎呀，天旋地转呐，扑腾，躺地上，送医院，一诊断贫血。怎么贫血的？这怎么回事啊？缺铁性贫血。问这王大爷，当然是上年岁啊，反正吃饭呢不像年轻人啊，年轻人是吃饭他这个胃口好啊，上年岁人呢胃口没那么好，这是一个原因，这是一个重要因素。上年岁的人这个不能缺了嘴，不能亏嘴啊啊啊，这不是什么嘴馋不馋的事儿，知道吧？这是营养必须得保证。王大爷呢可能这个吃的这方面不太讲究，嗨，一个人你这个事儿闹的，嗨对付对付得了这个。然后呢大夫就问了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啊危及生命的业余爱好啊？哎，嗨，王大爷说了，哎，没别的，就是好喝茶哦，其实不要紧的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得亏大夫多问一句，您这好喝茶好的什么份上啊？就是这个大茶缸子您知道吗？那大海茶缸子啊，打工厂带出来的，工厂上班的时候就喝这个，学徒的时候就喝它，呵，这茶缸子，呵，这里头，哎呀，营养太丰富了啊！那茶锈啊，好一层一层的，哎呀，您刷刷行吗？那茶那大茶缸子每天至少得四五缸子茶。大夫说这也没事儿啊，哎呦，我喝的多，不多不算多，您得多喝点水也应该，不是我的茶叶给的足。就那高碎啊，人家长沙人喝高碎嘛，甭管喝什么，反正他那茶叶，好家伙，清晨起来就得来这个，拿这大茶缸子，先是把那茶叶罐打开，告诉您说啊，不是说咱们往里抓那么捏那么一撮，捏一撮，有的那喝茶的那个老人家讲究，说那个喝那香片啊，或者喝那什么什么绿茶之类的，你给我来两片。人家王大爷可不是，好，直接把那茶缸子端起来，哗，就那个茶叶罐啊，这一遮，他那大茶缸子半下子，他真那么喝，然后那水烧开了之后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再兑上点水，他那个不能叫喝茶，南方人啊，管什么都叫吃。说您抽烟啊，南方人说您吃烟啊，那么这个喝茶呢，哎，您吃茶，您看那个沙家浜啊，这个胡传魁说这茶吃到这儿是吃出点味儿来，哎，这是南方的这个讲话的这个习惯，他这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吃啊，好家伙，大半缸子全是茶叶，就稍微弄点热水兑一兑，然后啊，这个过瘾呐，那个说行了，好家伙，你这么浓的茶，大夫说行了，这导致你啊缺铁，你叫本身茶没毛病啊，跟那个奶茶是一样的呀。那说别奶茶了，就说嘛，奶茶呀，对呀，好，你看一个不留神，生活当中，你看他有事儿没有啊？面包活了，哎，面包，毅力的，嗨。不是咱们吃那个啊，那是什么呀，车，机动车啊，小面包车啊，嘿，当街小面包活了，没听说过哦，对，是司机是在里头，没有，司机走了，停好车之后司机走了，熄火了吗？啊，熄火了，这咱说实话啊，熄火了，那这车就搁那儿了啊，不，那车后来他自己啊，就是您看那个有那个电影，好像是多年前吧，啊，就那电影那个车呀，哎，搁在那儿好好的，突然间嗡嗡，自个儿活了，然后就变形，哎，那是电影，可说呢，是吧，机器猫吗？什么机器猫干嘛，汽车人，对了，汽车人，好家伙，就这辆小面包，浙江丽水某个幼儿园门口，这个司机开这车过来办事儿，把这小面包往路口，就路边啊，找个地方一停，他是停到车位里头，啊，停完之后他走了。 走了之后没过多久，只见这辆小面包噌，呼，打了个机灵，哎，抖了抖，啊，晃了晃身形，哎，哎，这轮子一歪，刺儿出来了，哎呀，那说您这个有点这迷信啊？没有，没有，真的，真是活了，嗯。有生命迹象吗？它不是，就是它是不是生命迹象？它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这事儿呢，其实还是人家这个司机师傅，真是啊，手艺好，哎，手艺太好了，停好了车之后，人家哎，你看，艺高人胆大，火熄了吗？火熄了，啊，挡摘了吗？挡摘了，手刹呢？手刹没拉，这。挡呢挡，他也没摘，也不是说直接就搁在那个停车那个停车挡上，停车挡那车动不了，他把那挡搁在驻车挡上了，也没拉手刹，啊，这么个车活了啊！嚯，哎呀，这小面包，好家伙，呵，这发了威了，沿着路啊，他那应该是个坡。穿大街走小巷，哎呀，好家伙，一会儿逆行啊，一会儿超速啊，嚯，他还拐弯呢，还好吗？他太吓人了。后来撞上马路牙子，这才停住，多悬呢！得亏没出什么大事儿，可说呢，丁点小事儿，咱都得啊，特别得有这个安全，包括这个法治这观念。哎，甭管在哪儿腻了。哦，这是在那儿，哎，在那儿，哎，也别管在哪儿，在哪儿都有这个案圈，哎，这根仙儿，哦，这个地方的事情啊，可说呢，同桌吃饭，老哥也不是老哥俩，反正就是中年人吧，哥两个啊，其实是一个酒局，嗯。又赶上饭局了啊，喝推杯换盏，喝喝呀，大哥，来来来，这回咱哥俩好好喝喝啊，好好喝喝喝喝喝喝，我喝完之后啊，我就有点高了。大哥说，你看你可不是你喝高了吗？你看这舌头都短了。他那也不利落了啊，结果俩人喝差不多了啊，喝好了没有？喝好了，走吧，回家睡觉吧。大哥，我请教个事儿啊。啊，你说怎么着？咱这种情况，开车合适吗？太合适了，必须开车呀，不开车哪成啊？这个是不是？而且咱们得分头行动，你知道吗？在路口再过去下一个路口，有可能啊，晚上有可能有那个警察跟那儿查那个酒驾，那咱就别开了，哪能不开车呀？没说嘛，喝了酒开车正合适啊。什么叫正合适？可说呢，哥俩商量，咱俩人呢分头行动，别一块儿。哎，嘿，咱们分头行动啊，哎，就分散他们的这个注意力。你看，过去讲究这个，哦，这叫战术啊、哦，对，酒驾战术。嘿嘿，哥俩分头行动，本来是应该是走一条道的，俩人分开走。啊，分开走的话呢，你看，哎，警察他照顾不过来，这太合适了。后来呢，哥俩呀，哎，在交通队回市了，哎嗨，肯定是跑不了啊。可说呢，啊，你说净这个事儿啊，这是啊，就说呀，事儿是不大，听着是可乐。生活当中，告诉您说，就这醉鬼，他要开了车出去，哈，咚。撞了人怎么办呢？撞了树怎么办呢？嗨，正是，抓紧啊！新闻一口清，啊，给各位播报新闻。人口计划生育法，这咱们国家人口计生法将围绕三孩政策等方面进行修改。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，北京要求了。小学一年级坚持零起点教学，就说这个双减这个事情，当然影响面还是挺大的，大伙也关心关注，很多的这个议论，包括家长啊、学校老师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我就说啊， 他这个零起点教学个人非常的赞成，说过去啊，说你这孩子上学之前什么开个班啊，给辅导辅导，结果越辅导，好家伙嘞，这可了不得了，哎呀，这孩子好，据说啊，据说我听说有那样的，还没上小学呢，还没上小学呢，好家伙嘞啊，这个初中的课本都学完了，真的有那样的，真有啊，嚯，孩子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其实你说义务教育阶段就那点东西，你干嘛呀、啊、这是，你说你学这个，你让孩子提前学这个能占多大便宜啊，想不明白啊。这可能是跟那个，我说这事儿可能得怪这个刘宝瑞先生，关人家老人家什么事儿？他有一相声吗，叫谢学士啊、哦，小孩，哎呦嚯，这孩子聪明，哎呦，小时候打小就聪明，哎呦，爱念书，老师教啊，千字文、百家姓，老师不行，嗯，不学这个，为什么呢？都书都学完了，老师说这你都学完了，学完了，那再给你说新的书吧，啊，你给我说新书，这个《烈火金刚》学了吗？啊，学了，袁先生的，嗯，《大隋唐》呢，学了，学完了，单先生的。东汉你横是没学，不那个早就听完了啊，连先生的，哎哈，就说这事儿吗？抓紧时间，各位一边听匣子，方便的话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。 另外呢，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特别说这个听听听听啊，现在改版了，更多的方便，更多的实惠啊。正事话里话外，各位亲，聊天室里真带劲啊，铃铛复古和阿军都来了，你看笑口常开最贴心。嗯，本来说的是若冷车厢最贴心，都行啊，人间自有真情在，若冷车厢更贴心。什么叫若冷车厢？那位说冷就是冷啊，不，他这个有那个小众化的要求。北京青年报说的，说那个现在很多的国内的地方，像这个上海啊、合肥啊、成都啊、青岛啊、西安，这些个地铁都设立了弱冷车厢。这车厢分这个，就是一般的那个凉啊，您到了夏天开空调吗？凉快啊，打外头呼大太阳晒着四脖子汗流回来进地铁，哎，希望能凉快点。但是呢，您要记住，也有一部分人受不了这凉风刺啊，哎呦不行，钻着骨头缝啊，哎呀呵，哎呦这不行，这受不了这个，我又不行，我这个关节炎，哎呀，我这哪儿的这网球肘啊啊，就说嘛，这种人性化的设计，这就涉及到咱们生活当中一个观念，在这方面咱得稍微改改。是道理上来说，讲大道理啊，大道理上说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但是呢，城市管理、社会生活不能完全强调这个。哎，小众化的要求一样得得到重视，给少数人的讲理的要求以更多的关心关爱，同样是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。哎，这咱多说一句啊，这方面咱不能一味的过分的强调少数服从多数。如果说少数人提出的无理的要求，那您就得服从多数了。但如果是讲理的要求，它确实有它的困难，社会就得考虑。这方面咱不能说，哎嗨，你这不是找事儿吗？你这，嗨，这何必呢？你这玩意儿别介，这不对，这个不文明，您记住了。啊，这个观念，我个人认为有些同志、有些朋友需要适当的转变转变。哎，服务得人性化呀，服务的人性化是那城市管理才更加精细化呀。考虑到不同的人群、不同的需求，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您要一味的强调少数服从多数，那么我问一问，残疾人朋友算不算少数呢？你看。打京剧里面就讲究这个，是吗？京剧里有服务的更加的这个人性化，有啊。 将相和吗？是不是啊？将相和，那你看看，哎，考虑到是吧？这个困难吗？很多的实际情况吗？哎，你瞧这个事儿啊，对，讲这故事，故事长，不多说了。负荆请罪，打这儿来的。哎，你看，更何况你，这都得是吧？相互之间相亲相爱呢，啊，亲人之间更是如此啊。这里头啊，精细化嘛，必须的，都得有啊。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说这个新闻。今天的北京日报呢，这个文章比较长，咱们简短截说，简短截说。对，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，对于普通公众呢，这有了一个，这是咱们这个卫健委啊明确的一些个要求啊，这什么地方应该戴口罩啊，这个都说得很清楚啊，这是因为时间关系啊，咱就不详细的跟各位说了。在网上您都能搜着啊，这个搜这个，这是正差的消息啊，这您放心搜啊。嘿嘿，对，北京青年报言道，北京市啊今后不再审批学科类培训机构。这就说啊，过去的啊这个对孩子进行所谓的培训，什么什么学前班啊，这那个的这些个啊，这个这种倾向，哎，通过这个要扭转一下啊，规范。对了，很多朋友都来了，感谢各位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大家伙啊，都不容易是吧？接上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见天儿谈，明儿个咱们话里话外聊天室接茬的聊。